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9月11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五。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代表的回信，在广大教师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守教育报国理想，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 系列报道《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今天来关注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 第18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投资金额超3000亿元，创历届之最。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阶段性成果丰富。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3次会晤上的重要讲话。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9.11恐怖袭击20周年发表声明，他表示各国需要团结起来应对恐怖主义威胁。 美国过去7天平均每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约13万6000例，欧洲多国再次加强美国旅客的入境限制。 接下来请您收看详细内容。 在第37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代表回信，对他们寄予殷切期望，并向全国广大教师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祝福。总书记的关怀与鼓励在广大教师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坚守教育报国理想，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 收到总书记的回信，黄大年老师生前所在的吉林大学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教师团队感到格外激动。在黄大年离开的4年多时间里，大家接续奋斗，在重力梯度仪研制等国家重大专项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总书记的回信让大家更加坚定了心有大我、志诚报国的理想与信念。 至今还记得黄老师在地质宫挑灯夜战的身影。在他走后，全国200多个教师团队接过接力棒，极致攻关，倾心育人。我们把教学科研成果写信汇报给总书记，总书记的回信让我们倍感温暖和振奋。我们也定会不辜负总书记的期望，继续传承发扬黄大年老师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 习总书记给这个全国黄大年式教师团队的这个回信令人备受鼓舞。我们这个团队一直是秉持着黄大年老师的敬业和爱国的精神，解决我们国家比如说生物资源探测呀、海洋油气探测啊、地质灾害啊、预测啊这样一些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好老师要做到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希望全国高校广大教师立德修身、潜心治学、开拓创新，真正把为学、为事、为人统一起来，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从北京大学团队支撑蓝天保卫战的重大研究项目，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突破高性能金属增材卡脖子技术的攻关现场，从安徽师范大学打造的创新型思政课堂，到山东农业大学培育小麦抗赤霉病新品种的田间地头，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的成员和广大高校教师都从总书记的回信中感受到了砥砺前行的责任和动力。 按照总书记的要求，我们将努力弘扬黄大年等优秀教师的高尚精神，坚持开展科技创新和区域实践，推动建立区域污染治理的中国模式，为美丽中国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我一定会牢记科技报国的使命，点燃学生心有大我、志诚报国的火种，培养出更多基础深厚、能力过硬、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 小麦遗传育种的研究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粮食生产安全，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瞄准现代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当中的一些卡脖子的科研难题，为打赢种业翻身仗、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做到学为人师、行为示范，我深感责任重大。今年我已经89岁了，还在教授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课程，我将继续奋战在教学第一线，争做为学 为士为人的示范，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不断做出新贡献。 广大医务工作者白衣指甲本身就是一堂生动的行为示范课程，我们在课堂教学当中将这些鲜活的故事引导我们学生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让他们练好过硬的本领，为国家、为人民的健康做出他们的贡献。 总书记说，要真正把为学、为事、为人统一起来，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我们将在立德修身、潜心治学、开拓创新上练好内功，努力提高思政课的生动性，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本台消息，新华社今天播发《风好在扬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建设纪实。 上世纪六十年代，时任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的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治沙治水种抛桐，最后不幸因病逝世，年仅42岁。但他用生命铸就的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党员干部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 1962年12月，焦裕禄被组织安排到兰考县工作。当时的兰考正遭受严重的风沙、内涝、盐碱三害，全县耕地2/3绝收。焦裕禄下定决心要改变兰考面貌，他提出“三同”工作法，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群众生活实情。 亲民爱民呢，是焦裕禄精神的首要内涵。焦裕禄心中装着全体百姓，他对群众的那股亲近呢，体现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为根治风沙、内涝、盐碱，3个月里，焦裕禄带领全县干部跑了120多个大队，行程5000多里，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沙治水对策，探索出了大规模栽种抛桐的办法。焦裕禄患有肝病，长期的超负荷工作让他的肝病越来越严重，剧痛难忍时不得不用东西按着肝部继续工作。 这就是焦裕禄当年做过的藤椅，他总是把脚踩在凳子上，钢笔、茶缸盖、鸡毛掸子都是他顶肝的工具。日子久了，他坐的藤椅上被顶了一个大窟窿。 1964年5月，焦裕禄因肝癌逝世，但他用生命铸就的焦裕禄精神激励一代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2017年3月，兰考成为河南省首个脱贫摘帽的贫困县。十四五开局，兰考在全县454个行政村成立稳定脱贫奔小康党员服务组，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在浙江金华，有一个延续了17年的教育援疆项目——浙江和田高中班。17年来，老师一任接着一任干，学生一批连着一批来，共为新疆培养学生1280名。而明年这一项目就要停办了，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新学期，浙江和田高中班的最后一届学生返回校园。热那古丽、阿里木江一回到学校，就迫不及待地在朋友圈晒起了视频。 我们又回来了， 回学校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非常的亲切。 哦，老师也很好，就像我们的父母一样。 和热那古丽一样，在浙江和田高中班的每一位同学心里，浙江金华汤溪高级中学就是他们温暖的家。这个由浙江省确定的支援和田地区教育扶贫项目已延续17年，从2004年开始，每年定向招收新疆和田地区的优秀初中毕业生。10多年来，汤溪中学坚持民族融合的办学理念，探索出合校学习、混合编班的教学方法。2008年，浙江和田高中班的首届学生毕业，他们中84%的学生高考分数超过了重点线，100%的学生超过本科线。2010年起，尽管浙江转而对口援助新疆阿克苏地区，但浙江和田高中班应和田人民的要求被保留下来。这些学生大学毕业后，绝大多数都成为新疆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 在和田市第五中学，有十多位老师毕业于浙江和田高中班。 我们上初中时，我们班里面最好的器材就是一台电视机。现在呢，我们班里面每一间教室都配备着触屏电脑，我们直接用触屏电脑给学生授课。现在呢，我们的跑道都是标准化的塑胶跑道。非常感谢党和国家给我们的支持。 让努尔比耶老师倍感骄傲的是，在国家和各地援疆政策的帮助下，和田的教育也在飞速发展。十三五以来，各地教育对口援疆累计投入资金36.22亿元，累计培训师资3.1万人次。北京、天津、安徽开展组团式援疆，选派援疆教师1622名。由于和田地区教育事业有了长足进步等原因，从去年起，浙江和田高中班不再招收新生。到明年，最后一届147名学生就要毕业了。同学们彼此约定，要加倍努力，为浙江和田高中班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特别为我的那个学弟学妹们感到高兴，因为现在和田的教育质量变高了嘛，他们就可以在家门口就开始享受那种好的资源。作为最后一届这个浙江和田高中班学子，我会加倍珍惜党和国家给我们创造的机会，我好好的努力学习，回去建设新疆，然后报答祖国。 浙江和田高中班是各地教育援疆助推我们新疆教育事业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今年高考上线率95%，比去年提高了近11个百分点。我们会继续培养更多少数民族人才，为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发挥重要作用。 陕西充分发挥省内100多所高校、1500多家科研院所的科研优势，通过创建秦创园创新驱动平台，推动各创新要素有机结合，有力助推陕西高质量发展。 秦创园创新驱动平台是陕西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总源头和总平台。创建半年来，针对产业链上的重大技术需求，当地首批启动了先进稀有金属材料、光子产业、半导体与集成电路、高档数控机床4个共性技术研发平台，集中优势力量，以求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这家高科技企业在光子产业平台的支持下，得到了提升其所生产的芯片半导体集成电路产品的可靠性和成品率的技术。 我们这个产业链中的很多企业做不了的，比如说我们的检测呀、标准啊，还有一些研发呀，面临的一些关键问题啊，都在这个平台来做。 近半年来，已有65家单位向秦创园创新驱动平台提出人才、技术等方面需求227项，有85项通过接榜挂帅成功匹配团队。而秦创园创新驱动平台所形成的机制，也带动了陕西全省的科技成果转化水平。目前，在秦创园总窗口已落地的142户企业中，专精特新企业达95%。今年上半年，陕西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同比增长70.86%，技术合同成交额同比增长40%。 启动秦创园创新驱动平台建设，要推进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打造立体联动孵化器、成果转化加速器，把陕西富集的创新资源转化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第18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正在广西南宁举行，截至今天，已经有179个项目签约，投资总额超过3000亿元，创历届东博会签约总投资额之最。 这179个项目既有走出去的投资，也有引进来的项目，涵盖电子信息、数字经济、节能环保等领域。很多制造业项目都涉及产业链的强链补链，10亿元以上的项目有33个。这家老挝的建设集团和中方企业一下子签订了3个项目，主要在老挝发展高科技农业。 大概在60个亿左右，以高技术带动老挝的农业发展，提高当地农民的收益。 2021年是东盟与中国关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东盟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不断增长，为人民的生活和生计带来共同的繁荣和积极的成果。 在昨天和今天举行的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系列论坛上，来自中国和东盟以及巴基斯坦等国家的官员、专家学者和企业家等，还就中国和东盟之间的技术转移与创新合作，以及电力、农业、航空等领域的合作展开讨论。与会嘉宾表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即将实施，将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带来更多的机遇。 最新公布的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明确了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并提出一系列具体务实的举措。随着方案的公布实施，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新蓝图徐徐展开。 眼下连接广州城轨的通道工程在横琴已进入收尾阶段，这是澳门建筑企业在内地承接的首个社会投资项目，并首次试点实施澳门建筑工程管理模式。这个尝试直接带动港澳建筑领域专业人士在横琴执业。 整个项目有土建、建筑，还有施工方的管理，工程师啊，有三分之一吧，来自香港、澳门。 目前已有258名港澳建筑领域专业人士和56家港澳建筑相关企业通过备案在横琴执业，同时横琴还积极打造与国际规则高度衔接的营商环境。今年5月，珠海国际仲裁院条例正式施行，首次以立法形式引入国际化仲裁机制。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战略定位之一是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新平台，中医药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目前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已汇聚澳门、香港和内地医药企业189家。 总体方案出来，其实是对于我们澳门企业来说是非常高兴兴奋的。现在中医药企业能通过横琴澳门深度合作，把中医药产品带上国际。 澳门街坊总会横琴综合服务中心是首个澳门社团在内地成立的社会服务机构，已累计提供服务近6万人次。这次新方案将助力合作区新技术、新产业发展，也带动越来越多澳门居民在合作区学习、就业、生活。目前，横琴注册澳资企业总数已超过4000家，7621名澳门居民在横琴办理了居住证，2000多澳门居民在横琴购买社保。 位于四川广汉的三星堆遗址祭祀坑今天在考古发掘中提取了多件重要文物，包括通高37厘米的大口尊、两件憨态可掬的青铜走兽以及一件发髻保存完整的铜头像。目前六个祭祀坑已出土金器、青铜器、玉器等几近完整器物近2000件，其中六号坑木箱底部碳含量较高，推测是丝织物残留，特别是出土一件工艺精湛的玉刀，专家推测很有可能是编制工具打尾刀。同时，三星堆文保中心今天公布了三星堆植物遗存的重要发现，四号坑碳屑含量丰富，以竹子为主，另有少量楠木等阔叶树种。经鉴定，植龟体中有疑似水稻、芦苇、缩草等，由此推测在商代晚期，这里的气候温暖湿润，三星堆人已经开始种植大米和小米等粮食作物。另外，文保中心还利用丝同位素技术初步判断三星堆遗址象牙来自于亚洲象。三星堆考古工作将逐步进入文物的整理、保护、修复研究阶段，古蜀文明的真实面貌将有望揭开。杭州2022年第十九届亚运会倒计时一周年活动昨晚举行，当晚备受关注的杭州亚运会火炬正式发布，名为星火。星火火炬造型整体高730毫米，净重1200克，设计思想源自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良渚文化。巨基的八条水脉代表浙江八大水系，巨身以良渚螺旋纹为演化，形似指纹，自然交织，精致细密。巨冠以玉琮羽翼为特征，方圆融合，昂然而立。火炬整体轮廓曲线犹如手握新柴，在动静之中迸发出运动员力量感和汇聚态势。杭州亚运会火炬星火也寓意着中华文明薪火相传，象征着各国运动员团结共荣。同时，杭州亚运会礼仪服装官方体育服饰也在当天发布。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9月10号0到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5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4例，含5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1例。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1例，其中境外输入16例，本土5例。截至9月10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731例。截至9月10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1亿3524万剂次。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派出工作组赴福建莆田市指导疫情处置工作。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由中国科协、中宣部等13部门联合举办的2021年全国科普日活动今天开启。今年的主题是“百年再出发，迈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期1周的时间里，全国各地将协同举办碳达峰、碳中和、水利、乡村振兴科普等14000多项活动。全国首列出境铁路快通中欧班列昨天从乌鲁木齐发运驶往德国。铁路快通是一项全新海关监管模式，铁路运营企业可根据自身需要申请开展这项业务，并由铁路部门按照规定提前向海关传输铁路舱单电子数据，企业无需另行申报并办理转关手续，通关效率有效提升。生态环境部近日在宁夏内蒙古启动黄河入河排污口排查，为下一步监测溯源整治工作做准备。此次排查将对两地黄河干支流的5000余个排口进行摸底。生态环境部组织全国生态执法人员异地交叉，建立3级排查模式，运用多种技术手段做到有口皆查。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近日部署全国公安交管部门从9月13号起开展为期10天的酒驾醉驾集中整治行动，以边执法边宣传的形式警示提示广大驾驶人自觉抵制酒驾醉驾。海南林业部门在世界自然保护大会上发布，今年3月初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发现长臂猿两个家族群分别增加1只鹰猿，至此海南长臂猿从最少时的7至9只恢复到35只。海南长臂猿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为极度濒危。近年来，海南通过科学保护、栖息地修复等，不断优化提升海南长臂猿生活环境质量。明天上午10点，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走进乡村看小康》大型直播特别节目第20期《村美夜兴百姓富》，多路记者将走进湖南、福建、重庆、上海、安徽等地的乡村，看老乡们有滋有味的田园生活，看农村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助力农民持续增收。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3次会晤上的重要讲话，认为这一重要讲话为金砖合作未来发展注入新动力。 多位学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再次强调共同推动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全球团结抗疫，这对应对新冠疫情等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要在疫苗联合研发、生产等领域展开合作，促进疫苗公平分配，这对全球抗疫合作极其重要。金砖五国已经在这一领域开展了良好合作。他还宣布将再向发展中国家无偿捐赠1亿剂疫苗，这都将切实惠及世界各国。 我认为这一讲话的主要观点恰逢其时，我们面临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挑战，以及气候变化和国际政治领域的长期挑战。现在正是需要全球团结的时刻，我们不能让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不能让毫无意义的政治游戏妨碍和扼杀全球合作的努力。 在非洲，我们目前接种疫苗的人口不到总人口的2%，因此如果我们要实现经济复苏，就必须尽可能地摆脱疫情的困扰。中国向非洲提供了大量支持，金砖国家疫苗研发中心更是了不起的贡献。我认为金砖五国在不同层面上共同应对疫情的做法是非常值得称道的。 多国人士还表示，习近平主席就金砖务实合作提出的5点倡议非常有必要。明年，中国将接任金砖国家主席国，这将为金砖合作开启新的篇章。 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倡议着重应对全球疫情，金砖国家在这方面能做很多，中国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中国已经向100多个国家提供了新冠疫苗，中国致力于推动全球抗疫，有目共睹。 明年中国将接任金砖国家主席国，我相信在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共同努力下，金砖机制将会不断壮大发展。 明年中国将接任金砖国家主席国，我非常期待。习主席在讲话中提到，金砖国家应继续携手加强彼此之间的务实合作，这在当前形势下非常重要。金砖国家应为地区的稳定及和平发挥重要作用。 十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911恐怖袭击20周年发表声明。他表示，20年前各国为消灭恐怖主义表现了团结和决心，当前需要有更强大的应对机制。 Hi, Secretary General, I'm Deutsch with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秘书长您好，我是央视记者。距离911事件发生已经过去20年，你认为就恐怖威胁而言，世界更安全了吗？ I must tell you, 我必须告诉你，鉴于在全球多个地区看到的局面，我非常担心恐怖主义的蔓延。我们需要更团结一致的强大力量打击恐怖主义。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为2亿2302万2538例，死亡病例460万2882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086万例，死亡病例超过65.9万例。美国疾控中心官员10号说，过去7天，美国平均单日新增确诊病例约13万6000例。平均单日新增入院新冠病患人数为11750人，日均新增死亡病例保持在1000例以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民众对疫情、经济和犯罪的担忧加剧，多达69%的受访者认为现在美国的形势很糟糕，比3月份的类似民调高出9个百分点。由于美国疫情持续严峻，欧洲多国再次加强了对美国旅客的入境限制。法国9号发布政令，将美国从其安全旅行名单中删除，禁止未接种疫苗且没有必要理由的美国旅客前来法国。此前，西班牙、丹麦、荷兰、瑞典、意大利等国已经加强了对美国旅客的入境限制。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俄罗斯外交部10号发表公报说，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当天召见了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沙利文。里亚布科夫表示，有确凿证据表明美国多家互联网巨头在俄国家杜马选举筹备和进行过程中有违反俄罗斯法律的行为，俄方绝不容忍干涉俄罗斯内政的行为。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代表团10号赴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与几内亚政变军方首领马马迪敦布亚举行了闭门会谈，并看望了被扣押的几内亚总统孔戴。西共体代表团成员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孔戴目前状态良好，代表团将向西非国家元首汇报会谈情况，以促进几内亚问题的解决。日本冲绳县伊野湾市10号公布了此前驻日美军擅自排放污水的检测结果。调查显示，污水中所含有机氟化合物是日本政府设定标准的13倍多。当天，冲绳县议会一致通过了致美国驻日本大使等方面的抗议决议，指出绝对不能容忍驻日美军的相关做法。上月26号，普天间基地驻日美军擅自排放大约6.4万升含有机氟化合物的污水，美方称污水已经过处理，相关物质含量低于日方标准。 黎巴嫩总理纳吉布·米卡提10号完成组建新一届内阁，结束长达13个月的政治僵局。新政府包括24名成员。米卡提表示，他将全力以赴阻止黎巴嫩经济崩溃，使国家重现繁荣。2020年8月，时任总理哈桑·迪亚卜因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宣布政府集体辞职，他的政府成为看守政府。现年65岁的米卡提今年7月底被任命为总理，着手组阁。米卡提此前曾2度出任总理。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还有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的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